换一个 啊， 换一个也行 啊， 放个枪战的， 枪战的， 上尉命令， 上尉命令，这游戏我会玩，我比他玩的好。那天我没去，他这两下又来了。这人朝那边打，我去，肯定比他玩的好。 里边没人 哦，就打我合适啊。 从下午起一直玩到晚上七点半， 赶紧回家吧。 我还没打乒乓球呢， 还给他打乒乓球啊你？ 我刚回到家 啊， 我妈给我炖了一碗乒乓球。 嘿，你真有口福啊！你妈给你端一碗啊？乒乓球哪碗成？ 我妈说吃饭。 你妈可以吃乒乓球啊？ 我再一看 啊， 是一碗元宵。 他玩的眼都聋了。 我打开语文书 啊， 一边吃元宵一边背课文 啊。 元宵吃的快，课文一句也没背下来。 怎么呢？ 我眼都睁不开了。 我太累了。 我也不知多的睡的 啊， 一觉睡到转天早六点。 你还没背课文呢。 从家到学校路过一个小花园 啊， 我往那儿背去。 对，往那儿背去。 到那儿坐在凳子上 啊， 一看表，才七点钟。 嘿，离上课还一小时，来得及。 我坐下了 啊， 打开语文书，刚念一句“赠汪伦”，哎，有人拍我肩膀 啊，谁呀？ 回头一看 啊， 是我们二班的一个同学。 哦，他找你干嘛呀？ 我俩是卡通书书友，经常交换着看卡通书。 你给他带的什么书啊？ 小神仙与小仙女。 哦，他给你的呢？ 钢铁神兵。 哎呀， 那位同学坐在我旁边， 啊， 他看小神仙与小仙女，我看钢铁神兵。 哦， 我一口气看了这本书的一半，哭毙了， 哭毙了。你等会儿再哭啊。你背课文了吗？ 背课文 啊， 我早把这茬给忘了， 忘了才算酷毙了呢。 我跟那位同学 啊， 都背好书包 啊， 一边奔学校走，一边继续看卡通书。 嗯，好，还酷，酷吧。 棒！ 怎么棒一下？ 撞到公交车的站台上， 多危险呐！ 我一摸 啊， 脑门上撞了一个包，跟乒乓球一般大。 乒乓球长在脑袋上了。 嗨，没关系 啊。 铁神兵要紧， 还看 这本钢铁神兵也看完了 啊！ 我也进了教室了。 你还没背课文呢？ 我刚坐到座位上， 啊， 上课铃又响了。 得，课文一句也没背。 第一节课政治语文呢？哎呦，我马上就要检查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呀？ 我是背了 啊，背吧。 这么背的？ 怎么背的？ 赠汪伦 啊，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李白要玩双截龙 啊。忽闻岸上踏歌声， 过关赛车马蹄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小神仙与小仙女儿， 不及汪伦送我行， 不及这本钢铁神兵。 就这个呀？ 西河大鼓扬八解游春，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孙萌，伴奏本校教师。 太君，接上只把龙头冠， 我圣旨看了一遍，咬牙切齿的骂昏君：锦绣江山你不爱，爱上我府的女差勋，我若应下这门亲事，怎么能够叫我的女儿去伴昏君？如果退此不应允，违抗圣旨或临门，阎王叫天官大人口准，板上无言愣了神，后准说这门亲事不如假以应允，要的礼物叫他无处寻，寇大人带一句话提醒说是老太君，守我中国来书写，拜上当朝我的主君，你要娶我的女儿杨八姐，要几件礼物给我送上门，我要你的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炭灰，六两气，七两火苗，八两光阴，火烧的龙须要九两，冰溜子烧炭要一斤，四愣子鸡蛋要八个，三篓粗的牛毛要九根，我要你的麻子稀烂蚊子胆，兔子鸡叫蛤蟆林，东至东海的林子草，西至西海的老龙鳞，南至南海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我要你的泰山大德一块玉，黄河长的一锭金，我的女儿我们不吃饭见饭，要吃龙肝龙胆凤凰心，下脚不走三千路，金砖铺地三尺山，一步一棵摇钱树，两步两棵聚宝盆，摇钱树上三斤马，聚宝盆里站金人，这些礼物还不算，我还要一上房的娶亲的神。 插曲群唱《红军过草原》，演唱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伴奏本校教师。 约你找踏草丛，你水飞溅。战马身在风雨雷电下，战马嘶鸣长啸啸，行人喘嘘汗津津。叮当当反喝榴弹阵阵响，唰啦啦雨头正一步步沉，在头上点滴滴喊起家雨水，腾腾热气似浮云，不怕那粮袋空空朝米进，再吃皮带和草根，不怕那露宿旷野外，披星戴月走风尘。长行八百无寒暑，秋草荒荒不知春，奋斗精神无可比，只为祖国和人民。经过了万种艰难，千万苦也挡不住钢铁意志勇敢心，得胜利高唱凯歌如云霄，草原上 模样 什么模样？你看这胳膊了吗？ 啊， 赛马杆， 呵， 肋条像搓板，脖子一条线，脑袋像头蒜， 烧鸡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瘦？ 那得感谢人家好姨。 哦，好姨是大夫？ 哦，他不是大夫， 他是 大爷。 什么是大爷？ 就是下岗职工。 哦， 看到像我这样脖子上啊挂钥匙的孩子不老少， 哦， 中午又吃不上饭，他打心眼里就着急。 你怎么吃不上饭呢？ 嗨，爸妈学长班， 哦， 头天晚上啊多做点，转天让我带着吃。 这行吗？ 行吗？行什么？一提起这事儿我都伤心。 嗯， 冬天是凉的，夏天是馊的，一年四季吃剩的，饥一顿儿饱一顿儿，吃了我吐酸水儿打饱嗝儿，恶心肚子冒凉气儿，面黄肌瘦脸上没肉骨头，支支愣愣脑袋乱乱蓬蓬。 这什么动物？ 一走路直打晃，就这模样的。 还是鸡。 后来呀，家长给钱让我自己买着吃。 嘿，想吃什么买什么。 是啊，我一手拿薯条，我一手拿雪糕， 哦， 什么奶油糖、巧克力，山东特产烟台梨、麦香鸡、鸡蛋糕，比起香蕉加面包，脆麻花和腿肠，外带臭豆腐蘸白糖。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肚子不成杂货铺了。 好一样把我们这事儿

Oh. 好容易呀、啊。 群口快板书三。 白骨精，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 难道 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 说话间，忽然间不见了白骨精，见一个少女面前站，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一眨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唐僧这时心灵了，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人形，忙问道：“你一连三次将我变，未免有点儿力不公。”“力不公，我那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要吃你的肉，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你想让妖精来行善，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 唐僧自知命难保，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把这话得到在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呐。”“ 师傅不晚， 悟空在此啊。”原来是这条老妖在大运中，他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变这小妖之面貌端，就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层软罗帽，帽边周围九黑龙，紫金箍，哨响铃，天上龙搭红飞龙，十二的兔耳黄金钻，紫皮战裙为腰中，丝缎带金大连黄扣，牛皮块靴五大恩，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是朝地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别放任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接声挂不忙回头。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站直剑，棒一棒落棒朝棒落棒这棒落棒落棒这一棒一棒连一棒，棒棒子挥白骨精，这妖精闪闪腾挪，上蹿下跳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只有招架力，没有反手功。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下扔。孙悟空不慌不忙，身披挂，大直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妖帝给唐僧解绳索，妖帝给八戒沙僧松了绳。唐僧这时惊又急，叫八戒喊沙僧：“快快快，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沙僧这里虎山上，猪八戒一爬高高举在空，他们只听好虎定，三毛也不不听，见蜈蚣打唐僧，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灵。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咕咕咕口内取神火，咕咕咕来个白骨精，咕咕浓烟一个大大的烟头，小妖精得了三分好酒。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肉人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唐僧这时羞又愧，和颜悦色叫悟空：“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师傅，我本本没回花果山，暗地里保护我师师弟的身形，再纵犯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 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 悟空说：“这也是妖魔之诡计，天天长大大能更，要知道人妖作战不遭害，真假不变才作生，此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 唐僧点头说：“甚是。” 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四 中，我眼睛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权威，敢争敢斗敢交锋，这铁棒带头腰，扫地天下的白骨精。 启动一下，哎呀！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舞曲班孔小萌、陈小璐，伴奏本校教师。 我大妹 看不见，海阔两岸风光美丽。